我得把话筒拿过来了，要不然一会儿能把这段都唱完了。 再唱一段。 再唱一段。 一杯糖水胜甘泉。 这个我就 看来您会。 这个我就不成了。 不知道您呢？您呢？先说这是什么戏？ 这位那个相声店里的。 对。 这是谁唱的？ 刘淑平，不是那个。叫这夸手的张淑桂。 对，这段确实是比较不容易接，因为它是属于那个阶段的那一个版的相声商店。好，非常感谢几位选手，请到那里去领纪念品。 谢谢 谢 谢，有请。 好，下面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， 接下来是七号选手周领刚先生，他参赛的曲目是朱痕迹中的选段望坟台。 他是来自河北的选手，大家好好听听他的味儿。 高堂木请兵造反。